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好，好快翻嚟第二節嚟個短 break 算數啦。其實即係點解想揾阿麥潤培咧？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去食吉野家，佢咪為話有個飯咁樣，咪送啲即係捐款到日本嘢。 嗯， 我聽到執個僆仔講，嗰、那個咩牛肉飯議員，哇，見到個僆仔中學生嚟睇呢個名喎。呢件事喺四月份嘅嘢嚟啫嘛，之前啫嘛，覺得其實即係知名度好勁嘅，即係兩個僆仔係十即中初中啱考完 DSE 要食飯啫嘛，所以先特登上去揾你上嚟，就知你。有很多橋的是 吧？牛肉飯這條橋呢其實就不是橋來的，是真的牛肉飯議員這個朵呢是多謝中出洋子的。我是多謝中出洋子，還有多謝一個我的街坊網友柯謙謙、 OK， 即是我街坊來的。他們呢就柯謙謙有一次在高登那裡 po 了 post、就是說古有食不落的英國是吧，日不落的英國、今有食不落的馬鞍山、他的內容就說、不如我們找當區議員去爭取有雞翼家去馬鞍山、他呢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第二天早上有人打給我，就說可不可以爭取雞翼家，很簡單，你打給我，我覺得是網民開玩笑的時候、我就又跟你們開玩笑，我就立刻留夜11点到出了封信、好像星期五來的那樣、11点到出封信給雞翼家，順便就鋪上網之後就封存了。之後呢中出洋子呢就幫我就改圖啊，又說事先聲明啊，如果你真的馬鞍山開了雞翼家，牛肉飯議員這個朵是跟你一世的，這樣 說。對，我見到個 post 是、由那一開始呢，之後呢就我就就做了牛肉飯議員 了。那你跟你一世都不錯啊，這個朵 沒什麼問題、 但是其實由頭到尾我都只是想是跟網民開場玩笑。同埋亦都我覺得十一點過後又不是我工作時間、我咪求其彈封信，真係好求其嘅就個封信，咁咪即刻俾吉野家CEO。點知吉野家CEO下個禮拜回覆我，又約我去開會，又約我去參觀吉野家。哇！我真係咧嗱，真係嘅講真，因為吉野家講到明咧係冇招呼人哋嚟參觀。我今年啊，即係我今年嘅年頭咧、我更參觀咗咩咧？參觀咗吉野家嘅工場啊。嗰啲嘅參觀咗佢哋個 office 啊， 好嘢喎！ 係啊，咁就咁啊，牛肉飯議員個朵就更加硬淨， 更加硬淨。 咁而最重要一樣嘢係吉野家咧，其實係一直以嚟佢話都想喺馬鞍山開鋪，開唔到啊嘛。咁、其實我淨係send封信嘅咋，只不過我同 CEO 有溝通，咁、所以啲人咪就係咁樣叫咯。但係個問題嗱，我要你申報，我同吉野家冇任何嘅。關係 即係而家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十，我哋唔係呢個十 萬咗嘅 endorsement 嚟㗎，佢冇錢收嘅，我意思話。 我冇任何關係同佢，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就係 巧合， 只要網即係只要網友網民，只要係馬鞍山嘅網民，都係馬鞍山嘅居民，咁我咪要處理咯，我咪要做咯。 咪呢啲都係你事務之一啦，即係爭取啲，譬如話。即係之前即係聽到呢個之外，同埋都聽到好多橋，譬如話你會教即係人用咩 手提電話、 手提電話玩遊戲之類啊。 我冇教，我冇人，我冇教佢哋玩，冇教佢打機，因為我個問題呢一個係一個嘅教佢哋，因為我自己係社工啊，咁所以咧我就會將我實習機構學到嘅嘢我擺落去。 講翻多啲少少背景先啦，之前係12年就當選咗啦，之後就係好似2000多隊嘅，譬如第一次 2680到23。2300多 等之後你退完黨之後，可能 就3938对1700多， 就是更加穩陣啊嘛！第二次選舉 就贏到開河。 我當時以為喂，如果退咗黨之後冇個黨支持， 有人同我講， 以為票數會爭好近，原來唔係嘅，原來 一句到尾啊！我話俾你聽，我哋知道喺西環咧，民主黨咧呢個名咧。 基本上如果你過了威利麻街咧，係負資產， 搣甩咗呢個品牌， 係負資產嚟噶。 我可以咁講，點解我會多咗票？當然我唔會否定自己做嘅地區工作先。但最重要一樣嘢係有一班嘅街坊係戥我唔抵，而呢一班街坊係好多，係話點解你？我唔差，我唔差，我一向我都唔中意咩，我唔理泛民定係建制嘅。但係點解一個咁大嘅黨喺你個區度又冇做錯嘢嘅時候，點解要趕你走呢？點解咁唔講道理呢？我哋就用選票話俾人哋聽，你哋做錯咗。咁所以我今次我話俾你，我下一屆如果我會出嚟參選，我一定跌票嘅。第一，我跌今屆我冇諗過攞3900，因為今屆我個選區係得10000人嘅啫。 你乜票王嚟？ 沙田區票王你係？ 我得10000人，我選區得10000人。 我好犀利喎！ 咁而我得嗰10000人咧，我係冇諗過自己會攞到40%。因為得10000人，我有3個人出嚟選，有人戒我票嘛。 你明唔明？你係全部所有嘅登記選民嘅40% 喎。係啊， 呢個係好犀利嘅一件事嚟喎。 咪多謝啲選民肯出嚟投票咯。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係我至今仍然覺得很黯然，因為我覺得我冇錯，點解你要趕我走嘅？而你趕我走冇理由喎，用嗰啲理由唔係理由嚟喎，你知唔知？ 莫須有啦， 我唔高興咯。咁同埋個問題，點解我哋有一班咁年青嘅民主黨嘅成員入咗黨，你直至到我退黨嘅時候，你都唔俾佢哋做投票嘅會員，黨費又照交，你又唔俾佢哋投票，咁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唔公道。我把鬼火咪拉大隊走咯。 咁而家其實新退休聯盟有幾多人啊？ 30多40人咯， 即大部分都係前民主黨嘅。 唔係，有啲係前青年新政啊，有啲係退咗做 Facebook group， 有啲係我哋支持者咁樣，即係真係會可以吹雞叫出嚟有30人左右。 咁你哋最主要 operate 而家係就係喺 沙田 馬鞍山。好。 而家有啲同事好似有個黃丹晴啊，唔知道你哋識唔識啊？黃丹晴佢而家就想開發新西。是啦，咁啊，我哋欢迎啦，系嘛，咁啊，咪由佢搞咯，咁我哋其实都系入会话好，即系话好难先，只要同我哋真系有共同理念，同我哋握个手影张相摆张网咪。 咁你个理念系咩咧？社区营造嘅理念？ 好简单啫，我哋理念我就系话，我哋系地区工作， 系 另一方面，我哋唔系建制派，只要任何人系唔中意被政党制衡。或者不喜歡被政黨影響你的理念的時候呢，那我們新退盟就是說了，你們掛著我們的名字，你可以掛可以不掛，第二你可以用我們的名字可以不用我們的名字，你可以認同我們的理念可以不認同我們的理念， 其實很闊，什麼人都加得的， 只要你覺得我們信得過，我們一起開心的咪一齊咯。 不過其實你哋做社區工作有即係好落地嘅工作啦。其實同我哋而家之前上位即係上個月，我哋同陳澤濤又傾啦，就我們可以黨啦，即係大家都好想搞一樣咁嘅嘢出嚟噶嘛。就係你真係走落群眾度嘅，真係唔好任何嘢牽制，因為我哋係你先係大佬嘛，每個群眾都係大佬啊嘛。我哋而家唔係講緊由下以上，我哋唔係講緊呢樣嘢，我哋講緊係一個 flag 嘅 circle structure 係嘛。我哋講緊呢樣嘢，所以我發覺咧，而家越嚟越多年輕人咧開始有同一個信念啦。所以我越好認同你噶。總之你係非建制派，你唔係舔共嘅，你係為香港好嘅。我唔理本土又好，左膠又好，泛民又好。 你最大的問題好似大舊哥你都成日俾傳統泛民少你係鬼啊！你明明呢個問題喺邊度啊？ 本土同泛民都少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個問題喺邊度啊？就係你傳統泛民係唔容許有新嘅力量出嚟，就要用你係鬼或者你唔係我哋同路人，或者你搞亂檔呢一啲嘅藉口嚟去包裝自己，我先至係民主派嘅唯我獨尊。 是啊， 而家就是我哋睇到呢個問題。 其實呢個咪必然性咧， 呢個係必然性。 即係呢個組黨之後，你要為用自己黨嘅利益， 你要知道唔同嘅政黨都會因為自己嗰個嘅黨嘅自身利益而去影響其他嘅政黨。有啲政黨明知道參選超級區議會係會影響到成個民主派嗰個嘅配票嘅，但係佢都要堅持參選，點解？係因為呢個係一個現實，呢個係一個政治嘅社會，呢一個係必然發生嘅嘢，就係只要人多 只要有方法宣傳，我哋就可以做。呢樣嘢係叫做良性競爭。 其實任何一班人聚埋一齊，我唔理你公司又好，黨又好，個 principle 都係一樣。 只要你就算一家人啊，都有唔同嘅意見。我點解我一定要聽你一套意見？點解熱狗定錯啊？點解本土派一定係暴力啊？熱狗冇一啲講道理嘅人咩？本土派冇一啲有本土基礎嘅人咩？點解阿大舊哥你出嚟咁樣選法唔同民主黨協調就係鬼啊？點解我同民主黨協調就唔係鬼啊？咁我同民主黨協調我都可以鬼噶。喂，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叫鬼啊？ 鬼啊，我都係 點定義咧？ 鬼嘅定義係咩嘢啊？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我係唔認同嘅。啊，當然我亦都唔否定某一啲嘅政黨或者某一啲嘅團體的而且確掛住民主派嘅口號，掛住本土派嘅口號，但係背景的而且確係有紅色嘅資助。嗱，呢 啲我哋都相信有嘅。 我知道，我諗我同你心裡面都有個答案咩？ 唔需要講邊個啦。唔需要講。 甚至早前有人係明明係某一個政黨嘅內鬼嚟嘅，佢就四周圍籠絡其他人，就話自己係泛民，都有呢啲咁嘅人啦，係咪先？咁呢啲唔係鬼啊？點解你包容佢，唔包容我哋呢啲唔認同你某啲嘅理念？ 因為嗰啲人冇對佢冇威脅性啊嘛，係咯，好簡單啫嘛。成件事就係好似一個商業遊戲咁，佢覺得你有威脅性嘅，佢咪搞你咯。所以我之前都話，佢咁樣砌三條莫須有。其實是賺緊你，即代表你真係有位嘅。 唔係啊，同埋我亦都我同傳媒我都講一句好串噶。我麥潤培今屆區議會選舉高過曬你哋民主黨所有區議員，吹啊！我唔係串啊， 好似高過歐樂軒 添。 我高好多，我唔係串啊，係因為我要話俾你聽，你哋放棄我，唔係我嘅損失。 好明顯係啦，係嘛？見你攞 而係而係我係唔開心。我今次選舉我係冇心機選嘅。我話俾你，我係冇心機選嘅。我好 hea 嘅選得。 但你已經有基礎啦， 有即係地區基礎。 我做咗四年咋，唔係做咗四十年啊。我係怕輸嘅。 但係點解要咁諗喎？ 知唔知點解我怕輸啊？ 都咁樣喎。 知唔知我怕輸？因為民主黨啲人成日話你保咗個黨係死梗啊你。 其實不是，反而調翻轉，你搣甩咗仲好添。而家 我真係我越嚟覺得喺地區入邊咧，啲人唔會講黨講咩，你幫到佢咪幫到佢咯。民主黨啲裝腳以前仲係九十年代嗰年代咩，唔係咁實噶啦，邊有咁實正？我就係同你講，真係西環大部分喺入邊。你一講你係民主黨，第一件事問你，你話民主黨啊？唔係，我諗到啲。 我哋睇下而家咪知咯。 呢啲只不過嗱，我又講翻個， 因為有好多人走， 我又講咁平，我講翻我又平下你，即係你哋咧就接觸年青人會多，我係接觸婦女多。 唔係我哋喺嗰日，我哋嗰日 轉㗎。因為我哋咁，但係個問題，你哋打婦女嗰個嘅層面打得唔夠入啊。咁所以咧， 要有幾入啊？ 你唔係即係處理中年嘅嗰個係最主要票源。是一定要 特色啊，特天下， 即一定是要入啲嘅，即我認真啊，即係講正經嘢，即係要了解佢哋有啲咩需要。 其實多數啲即係話啲婦女揾你做幫我啲咩先？ 我覺得我成立手機班咧，其實最主要嘅 market 都係婦女嘅。咁而因為咧，婦女其實我係社工，我知道婦女最需要係咩嘢，就需要別人嘅關心，需要屋企人嘅關心，需要屋企人嘅認同。而婦女同子女嘅相處之道咧，其實咧已經係唔係一個電話，你經常打電話俾子女，個子女會覺得你好煩。但如果你識得用 Facebook 或者你識得用 WhatsApp， 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個仔答你唔翻，你好開心啊！你已經第一個仔會覺得，咦？ 阿媽係咯， 關心我 都幾潮啊！ 關心我，又唔煩我啊！嗱，咁呢一樣嘢咧。就是會吸引到家庭的和睦，而我當年寫呢份 proposal 做手機班的時候咧，我係就係以呢一個為基準嘅，而將呢個手機班我擴闊到去長者，擴闊到去唔同層次、唔同年紀的人士，咁七百八十幾個嘅上堂率，七百八十幾人嘅人次。咁七百八十幾人，佢哋可以教其他人，其他人可以教其他人。咁呢一樣嘢就係多謝當年我黐網貼，幫街坊黐網貼。但係咧，我又係多謝中出洋子，因為佢咧無啦啦嚟將我咧 嗰張 poster 咧鋪咗喺個喪報度，就喺呢個政圈嗰度咧就不斷傳。咁啊，有啲人就話你不務正業，但係佢唔明白其實我呢個黐網貼嘅。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想宣傳我的手機班嘛。咁自自然然就幫我宣傳了我的手機班啦。 同埋亦都黐網貼，點點會係不務正業？ 唔係，啲人就話你個議員點解做埋啲咁嘅嘢？唉，網上係咁嘅，網上係。 因為網上嘅世界係咁，佢越吹得你越大，咪越好咯。 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就係因為網上啲人咁樣講，導致到我即刻傳媒啊，好多份報紙報導。然後share 咗千幾二千個 share， 唔係好似萬幾二萬個 share， 然後然後之後咧第二日，有啲婦女喺個門口排隊，我哋做乜啦？黐網貼同埋報手機班， 犀利啊！呢啲關公， 而呢一樣嘢係我係冇諗過嘅後果。 即係其實你要好多次中出洋子喎， 即係佢諗得幾好啊！ 中出洋子係我嘅一個我雖然我唔係好認同佢某啲處事嘅作風。但是我麥潤培有今時今日是中出洋子給了很多的機會和給了很多宣傳的空間我 雖然他的出發點未必是想這樣 他的出發點我相信都是這樣、 啊、都是這樣的 他經常叫我退黨的他第一個叫我退黨的、 哦、是嗎 那、我雖然我跟他不是很熟、 嗯、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真的有義氣的因為我記得我曾經因為你遲啲都話我民主黑材料嘛，曾經郭佩凡咧有單博愛醫院嘅嘢搞我，中出洋子同埋天河名人係第一個出嚟撐我話信我嘅， 因為最尾同你講啦，黑材料嗰單嘢， 係啊，所以我就話啦，我有今日，同埋有啲政治圈嘅人就話，誒麥潤培咧中意左右逢源嘅，又黐泛民，又黐熱狗，又黐本土，我話我唔係黐啊。我只要是朋友我都冇得傾啊！喂，點解我認識一個熱狗的好老友，我係閨蜜嚟噶？我有心事同佢傾。喂，大佬，我哋溝通，我唔會知道你組織入邊嘅嘢。點解你要咁話我？點解我黐天河名人佢哋？當年我同天河名人佢哋熟啲，即係嗰啲網絡名人啊。點解你又話我係本土啊？喂，我想話啦，我本身由細到大都係識朋友多嘅。我又冇乜機心要想走上去，點解你哋要咁樣話我呢？咁樣 即係同埋去到嗰部分就係係咪即係代表我喺呢個黨，而我嘅私生活，我同邊個做朋友，你都要管。 冇錯，所以我咪唔想再上咯。即係我唔想再行啦。我而家我呢一個階段，我幫到市民，我好滿足，我亦都覺得已經好足夠，因為我要嘅嘢就係、是。地區的發展，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馬鞍山、我是住在馬鞍山很多年，我很喜歡馬鞍山、由馬鞍山一發展錦英苑的時候我就住在那裡、93、94年我92、93、94年我是很喜歡馬鞍山， 總之你有記憶以來你已經在馬鞍山了、 啊、所以我就不會、就是、我所以 我是地區工作者、如果我真的要上我繼續死留在黨上，你知道有政黨才可以上到位嘛，因為你有政黨就有錢、有底，你上到位。我退出了，你哋唔可以再話我上位咯。 同埋你都唔係諗住行立法會嗰條路咯。 冇興趣。冇興趣。我啲人有人叫我嘅，有啲鬼啊。 好多人。 前身思維嘅一個人啊，前身思維啊，就透過一個中間人同我講，就話咧，可唔可以叫班年青人揾啲有質素嘅年青人，有啲領袖啊？今屆出選立法會，咁咧又佢就開到名，就話你揾唔揾到麥潤培，會唔會組黨嚟選新東啊？然後之後我個助理就即刻回應嗰個人啦，阿、麥生，麥生講唔通嘅喎，講唔到嘅，你唔好同麥生講，冇人可以同我講呢啲嘢。 似乎而家都好多呢啲嘢啦，即係呢度講呢度三民主思路咧，都有聯絡過，本人。咁都係問同一個問題，咁就當然 我講係前身思維，我係前身思維， 前身思維， 我呢個唔係新思維，即係而家唔 係 新思維， 即係咯，我即係講緊而家嗰扎所謂嘅中間路線嗰兩件真嘢。 老實係 係有 民主思路，我覺得有得做。嗱，你哋可以質疑我，但係我相信呢、這個，我相信咁多位網友或者我啲街坊唔會質疑我嘅政治取向。但我覺得新思維同埋民主思路咧，係民主思路有得做嘅。但新思維冇得做。 民主思路就係佢本身我覺得民主思路而家有啲咩啊？睇入邊咧，嗰、那個 王子傑啦，係嘛？王子唔記得唔記得？其實湯家驊，我覺得佢從由始終佢冇變過嘅。佢基本上佢由搞四十五條關注組到而家咧，佢嗰個思維咧，其實係貫徹始終嘅，係一樣嘅。佢只不過係需要溝通啫嘛，而只不過係公民黨經過五區公投之後，已經變咗激進化啫嘛，即係所謂激進化。 唔係，即係我依然都係講，我覺得民主出嚟得做，但係我唔會加入咯，即係我唔會幫手咯。但係你話新思維。新思維絕對不會幫手啦， 新思維就舊思維啦，即係咩？即係有邊忽新啫？ 所以嗱，即係我就話咁我覺得咧，我係包容性比較大嘅。我覺得任何人想自己揾條路去發展呢個社會，我覺得也不為過，但唔好討共咯。 嗯， 即係夠好簡單嘅啫。我真係好簡單呢樣嘢。咁所以唔同嘅組織有唔同嘅行動嚟去爭取佢哋自己要有嘅嘢、 嗯。 我唔覺得係咩問題，咩界票啊，咩分薄票源啊，我唔信咯。你做好啲，咪唔會俾人分薄咯。 良性競爭你要有一種衝擊先會帶嚟改變。 一直都係想良性競爭，但係好可惜，冇計啦而家咁樣，係咯。仲有咩啊？仲有咩啊？仲要講啲咩啊？ 咪啦，頭先啱講完就係想講啲地區嘢啦。喂，佢就知道你係做一個人。即街坊婚禮嘅 MC， 係好開心。 喂，呢條 Q 又係未聽過嘅。 嗱、啊，我真係讀過司儀課程嘅。 定啲 你講嘢絕對做到用司儀嘅風格嘅。 而我係多年嘅司儀經驗，但係做咗議員之後咧，我真係冇機會做，因為唔會有一個組織會揾一個議員嚟去做司儀。 嗯， 佢會覺得係。好似踩低個議員定點啊？我唔知啊，因為議員啲人成日覺得好高， 尊貴議員。 但我自己覺得呢度嘅啫，即係好低嘅啫，即係我都係一個人，我都係個僆仔，死僆仔。我都中意著潮衫，我而家唔會再著西裝恤衫噶啦。OK， 我真係做翻我自己。 你正，你稱係呢個政治潮同 啊？係啊，因為有人真係咁講啊。我話死潮同啊，咁咪好咯。 死嗰時好鬼辛苦，又要著西裝， 又我唔再著。 唉，紋身 啊，咁所以我真係過思而忍，就係話我。有一次有街坊找我做司儀，有個街坊，你可唔可以幫我手做司儀？得，冇問題。啊，你真係收你一次唔收錢，因為我哋做議員 唔收錢 啫。我當係你嘅工作啦，嗱，就係我當係你嘅工作。點知之後賴嘢啦？ 好啦。 之後咧就嗰個嘅嗰對街坊咧，原來有一扎街坊咧，有啲係我啲街坊嚟嘅。咁咧嗰個街坊嘅咧，我啲街坊咧就講：啊，咪要陪幫我個女做司儀啊，好開心啊，得啊咁。哦，於是咧我啲義工就嬲啦。點解你會幫？有冇搞錯啊？嚇、啊！你幫我？我唔係啊！我呢個地區工作嚟嘅。如果你啊仔女結婚，你都可以揾我，我咪即刻出張 poster 話俾人聽，我做婚禮司儀咯。個古仔就咁樣啦。咁於是咧，一做接咗廿單啊！哦， 幾耐先廿單 啊？就拍 得啦，繼續。排到下年啊！哇！如果我計婚禮司儀3000蚊一單， 你 哇！ 你好似未婚妻定係結婚咧？就係結婚嘅。 我唔係啊，唔係冇啊，冇我單身我而家嚇。咁啊，然後咁啊做咗咁啊。最近最深刻就是我啱啱上個禮拜六就做了一個婚禮司儀，就是我小學同學，亦都係街坊。咁咧就我睇住佢哋，我都好感動。同埋我講嘢令到一對新人眼濕濕咧，我好有成功感。 其實係啊，依樣嘢係真係一個好幾真幾幾神圣嘅工作嚟。 咁啊，所以就我能夠見證住一對街坊由真係小學識到結婚，哇！我好好開心。然後最後又點樣咧？最後我做婚禮司儀，其實那些街坊其實都是有幾圍街坊是我們的區的嘛。其實我咪即係服務緊翻啲街坊咯，即係一對新人俾個機會，俾個場合我宣傳我自己，或者俾個場合我係去服務你哋。而我老老實實，我冇講我咩名噶，我喺司儀度係唔會提我名，唔准提，唔准提咩名，唔准提，只可以叫阿 Chris。同埋唔可以提我職業，我亦都唔會喺婚禮嘅場合度提我職業嘅。咁因此咧就啲人又唔會覺得我宣傳， 即係話抽水啦。 係啦，我唔會做呢啲嘢，因為真係你係主 角。同埋如果即係我聽你講咧，你都真係一個即係幾樂於做地區工作， 因為 即係帶到俾你歡樂啊嘛。 我好開心啊！你見到佢哋喊咧，我就好。 喂，咁又譬如婚禮，喂，你見證住呢兩個人，其實佢人生行啊第二。 你唔肯人哋俾面你咩？喂，我結婚我都要你喺度，你唔覺得人哋俾面？ 我直頭俾面啊！ 所以我做 好多好多次都做過。 同埋我覺得唔係俾面，而係嗰一刻你能夠幫到撮合呢兩個人做到嗰一步， 即係我最開心。點解我最開心係我禮拜六？因為全個席上得我一個小學同學， 即係嗱， 呢個係一個友誼嘅一個嘅表徵，亦都係一個一個係俾我一個認同。即原來我麥潤培去到三十歲啦，差唔多三十歲，我三十歲啦，我29啫而家。咁你都會記得我，咁我就會好開心。 同埋記成世嘅，咁結婚嗰幾年，嗰時我同學幫我做 MC 啊， 好開心咯，係咯就。 其實咁就係點啊？你嘅成功就係呢一份即係熱誠啊嘛， 呢份熱誠唔會退嘅呢份。 咁真係真係好有心去做呢個工作。 同埋因為我而家做主力都帶住啲徒弟仔啊，阿黃學禮議員咧又是。他是新人， 幾歲啊？ 22歲。 22歲， 我全港最年輕的區議員，我最自豪啊！我帶了呢個徒弟出嚟，我自豪到不得了。咁最重要的因為他真的原來很多嘢咧都做學習。咁我其實今年的而且確花多了少少時間咧，係響跨區工作嘅。咁啲人咪覺得我想選立法會咯？ 哦，覺得呢條友踩過界啦， 即係踩過沙田。 咁個問題係，我有徒弟。我要看住他哋，我不俾他哋踩屎噶嘛。喂，大佬啊，我幫我已經不出名了，我冇出過名，話麥潤培、黃學禮，左邊你個頭，右邊我個頭，冇做呢啲。我只係行過去，或者我只係幫我個其他，我有個議員助理，又打算咧有興趣做地區服務，就喺耀安度又出埋。咁啊，因為嗰 banner 位定有個頭啊，唔俾人拆噶嘛。咁又俾人話我踩過界，喂，咁你咩都踩過界，即係話我踩到你地盤啦。嗰、那個唔係你地盤，嗰、那個係街坊。 呢個香港嚟嘅， 我聽到好似啲動物性啲狗咁樣過界屙尿咁樣 咧。係啊， 你過界屙尿。 我真係㗎，我做 好似話仔嘅打地盤。 我以前選區烏溪沙，我做下烏溪沙，做下烏溪沙啲嘢咧。有人網上公審我話我踩過界咯，民主黨嗰啲支持者啊，企壞嗰啲打手啊，話我踩過界，我心諗嚇。 你又嗰度， 冇咯，咁我即 係會有網 嘅，冇咗曲咗，我咁 點啫？所以我話個組織係咁樣噶啦。 嗱，我唔知道其實我覺得你哋係咪新東嗰邊真係咁樣咧？嗱，喺我蘇灣，我哋中西區，即係點樣都好咧。我又冇呢種感覺。 喂，其實關唔關話啲裝腳冇咁深入嘅事咧？ 係老實啦，我打地區，我嘅裝腳一定，我哋話我嘅裝腳啊，即係我帶出嚟嘅裝腳，一定比我做得更癲。一定要有自己一套風格，呢套風格我唔會教人嘅，因為呢套風格淨係俾我徒弟嘅，淨係俾我徒弟嘅啫。而阿禮，佢我點解直至而家我經常提住佢個名字，因為呢個年輕人係我一生人裡面最自豪嘅一個年輕人。 好有好意思，我都識何禮。 不如介紹上嚟做嘉賓啦。 我最自豪有呢個年輕人，因為係呢個年輕人令到我唔會俾民主黨。話我是一件垃圾， 反而係調翻轉你個徒弟鼓勵到你， 因為因為咧， 好感動啊！ 因為咧，我有一個委屈嘅，我好委屈，我委屈就係話，點解你覺得我帶嘅人出嚟就一定唔得？我曾經我有一個好兄弟想選烏溪沙區，好兄弟不得了，然後民主黨啲人唔中意，所以就唔俾佢選，導致到要踢佢走，甚至將我同其中一個嘅。黨入邊長輩溝通嘅對話，擺上會議台講，講 哇，即係擺曬上台， 擺曬上台講。但係嗰啲係我私人，因為我當你係我嘅信任嘅人，我當你信任嘅人，我同你講話而家家輝有呢啲咁嘅問題，然後你就擺上去會議台講，話佢屋企人根本就唔俾佢出嚟選，所以佢唔可以出嚟選。但係我當你係半個老豆，我當你係師傅，你咁樣擺啲嘢上嚟，上台度講，咁然後即係你原來阿陪帶啲人係唔得嘅。我帶到黃學禮出嚟， 黃學禮好犀利，廿二歲選咗出區議員。 而黃學禮係冇人話佢贏，但我話一定贏。 我可以同你講，我都點贏。 我話俾你聽，全世界話黃學禮會輸，我咪陪話佢一定贏。 咪因為證明佢嗰套唔得咯，老嗰套。 咪都咪亦都證明你嗰套咧係真係落地。 因為阿黃學禮 佢起碼抄你兩招。 黃學禮勤力，黃學禮勤力到係我覺得係心痛嘅。因為他會做到四點幾， 半夜四點嗰啲起身， 最尾嗰班車，然後七點幾派單張。 哇！ 佢住喺大圍嘅一個好污糟邋遢嘅地方，成日爆屎佢，佢都要出嚟選。然後佢選完之後，佢同一啲村嘅村長，佢係我師傅，我崩潰。 犀利！ 即係你要明白係我不是那麼眼前的人，但是我去到一個場面就是說，當全世界說我絕情，說我無能的時候，我吃。但是有沒有人會覺得，為什麼 我要行出呢一步。 嗯， 我對個黨我係忠心不二嘅，我可以話係。不過有啲嘅唔好嘅嘢，我就要直斥其非。 嗯， 但你唔接受唔緊要。 嗯， 你趕我走，我都唔緊要。嗯，然後趕完我走，你仲要趕狗入窮巷。 嗯， 你喺度用啲抹黑嘅手段，我唔知係咪啲黨員啊？你啲抹黑嘅手段，甚至係用。甚至有一個大埔的區議員在一個補選的時候指著我的議員助理，我屌你老母啊，你行不行開啊，這麼多人面前說這些說話，那個是我的職員，是我的人，你當他們是狗，我怎能夠容忍呢？ 那些人自己都很沒品而 已，他很沒品的，但是他當選到，但是個問題是那些人是不會知道他背後的環境是怎樣的，那些人只會覺得孟培就是搞事搞非，孟培就是正契弟，孟培就是反骨，孟培就是周圍黐。我其實今次這個網台呢，因為我正在問你們多不多人看呢，我就是想我想解釋回我不是這樣的人，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不介意你們政圈怎樣看我，我只有朋友，那些朋友怎樣看我就可以了，我的朋友個個都瞪我唔抵，我自己喺我自己 comfort zone 度舒服，我就覺得 OK，我唔需要計， 我做得住自己咪得咯。 我都係今日就同你交硬呢個朋友噶啦，我覺得真係呢個理念係啱，唔好理政圈出邊嘅人點睇你，淨係做自己。 所以我 Facebook 我係唔會理我啲政圈人嘅，我 delete 咯，隨時你都 delete， 但係你真相啊，因為我係唔會留啲假相嘅，就算係政圈我照 delete， 記者都 delete。因為我不需要什麼，是不是差不多了， 去個 break 先，回來再說吧。